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我是會俾呢個課程同埋 Antonio 咧，都係十分。 咁我覺得 Antonio 係一個好嘅導師，咁我會俾九分。 好慶幸自己可以剔到呢個課程。 過咗幾年咧，其實本身好多香港人過咗嚟英國啦，咁亦都有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個英國按揭嘅，咁所以就令到我哋有呢個意向去培育多啲香港人本地嘅英國嘅朋友咧，大概考6到9个月左右。咁我哋目標，我哋嘅學員大概3个月裏邊會考到呢個牌照，去做翻一個持牌顧問，去服務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悲惨，同埋白伟聪嚟咗，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呢个礼拜咧，全球局势继续立立乱啊，就估唔到咧，香港特区咧立法会咧系为首咧，就要引起一场这个院性嘅政变。咩院性嘅政变呢？就系、是、原来继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啊率先宣布将会退任，不再所谓竞选之后咧。又多了8个立法会的议员，其中多名是超过70岁，说自己年纪大了，都要退休了，要让位了。香港明报全版登出就说，有中方的压力，就是严正要求现时香港特区立法会里面70岁就成为一条分界线，一定要退休。咁啊，当然咧，其中最瞩目嘅咧就系兼任为行政会议召集人嘅叶刘淑仪。叶刘淑仪今年咧芳龄咧就唔系好老，只不过都仲有75岁。咁啊，叶刘咧喺前几日咧就突然间咧就高调发声，话反对以70岁嚟到划线，因为咧70岁咧仍然有好多人咧。是有心啊，有力啊，同个社会有贡献嘅。咁而家咧就明报咧系宣称，以70岁嘅划线咧就系、是、来自有西环之称嘅中国政府啊个机构嘅压力。咁其实咧成个立法会啊，我哋率先咧就2年前嘅话，你唔需要有90个议席啊，系咪啊？你而家90个议席啊，咩完善咗立法会嘅选嘅嗰、那个啊嗰、那个结构啊，完咩善啫？90部選舉機器禁制，嚇禁制啊！當然有1-2部咧就拒絕做選舉機器啦。嚇每位咧連埋嗰啲咩助理薪津咧係超過10万、10几万。你而家咧又唔係好世界，今年咧頭7个月啊，你特區政府陳茂波到嗰啲財赤咧已經超過1000亿，立法會起碼都應該減1/3，最好咧係減到1/2。因为咧冇乜几多个市民咧系记得立法会里边叫得出咩名，咁而家突然咧就话以70岁咧系还划线，咁到底解唔解决得到立法会缩减纳税人咧吓嗰个成本嘅问题咧？鲍生 系咁啊，今次咧立法会咁多名议员咧突然间一齐宣布咧唔再连任咧，令我谂起嗰套日本嘅电影啊《游山节考》啊。是不是这个去到一定的时候呢，有些老人呢就要让位才能够有生存的空间给啲后生的上呢？那么呢今次呢除了梁君彦之外呢，跟着70岁的马逢国啦，另外71岁的陈建波啦，还有加上张宇仁啊，那些都说弃选啦。那么即是已经呢，如果根据啦星岛的统计，有1/3的70岁议员呢已经让位。咁跟住落去，當然就係指向其他嘅70岁嘅議員啦。除咗你提及嘅葉劉淑儀之外啊，另外仲有71岁嘅盧偉國啦，咁都係咧屬於嗰班人裏邊嘅。另外咧亦都有部分啊，頻臨呢個70岁啦，包括廖長江啦，可能佢亦都唔能夠參選，因為如果佢做下70嘅時候，咁係咪應該要落馬呢？咁呢啲全部咧都虽然冇明文去规定或者讲到明啊，但係好明显咧，所谓嘅西环又好或者佢哋嘅爷又好咧，已经落咗一啲暗示或者明示叫佢哋咧收工啦。即係当然啦，呢个情况有人就会觉得令到啲泛民消失晒之后，你諗住呢个立法会嘅位就由你哋呢班咧亲中建制嘅党派可以瓜分或者叫做咧坐得呢个好安乐，原来唔係，原来咧用完之后都要弃用你哋， 咁即使70岁咧，其实坦白讲喺今时今日以人类嘅健康嚟讲咧，啊，仲系有心有力嘅。你见到叶刘淑仪就知啦，啊，仲可以问鼎呢个特首嘅补助咧，都此不可料啊。所以咧，我觉得而家特区嗰个立法会嘅组成咧，可能会嚟紧咧。有一段惊天动地的变化咯。 嗱，呢个要70岁划线，如果由明报嗰度收翻嚟啊，话西环嘅压力咧，我认为造成三不通，系讲唔通嘅。第一就系最新9月3日阅兵，最高中国人民伟大领袖习近平喺登上天安门广场啊嗰个城楼啊嘅时候咧，就被录得系同佢嘅好朋友普京咧系倾到更换器官人类可以活到150岁嘅问题。咁啊，睇著个胸有成竹嘅样咧，中国啊更换器官移植啊，系呢个延寿到150岁啊，呢个伟大目标应该唔会太远。就算冇150岁咧，相信120岁咧系不足为奇。而家你中共嘅最老个元老叫宋平都差唔多108岁咁滞啦。咁所以以呢个9月3日天安门啊城楼啊。那个灯石级那个叫移植器官人类可以活到150岁的习近平重要讲话的精神呢，就没理由现在你特区政府不追上习思想，就呢70岁你就嫌老，是不 是？是啊， 是吧？ 当然啊， 你这么久你是贴近去学习习近平思想，这个最新思想是跟普京交代的，为什么完全就当耳边风？这个第一，是不是？第二啊！現時你話如果要70歲，要劃線，咁啊應該中國嘅領導人帶頭作用。如果我係阿葉劉淑儀咧，你反對咧提出最有嘅力嘅理由，就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咧係73歲嘅實齡，點解佢唔退？嚇！仲有你頂頭嗰個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咧亦都係72歲，夏寶龍都唔退。咁點解下邊立法會裏邊70歲嘅一定要退？嗱，那個邏輯喺邊度啊？係咪？即係你話70歲老啦，係嘛？老眼昏花啦，啊個大腦咧開始衰退啦，啊做嘢冇力啦，咁係咪個個70歲都冇力咧？當然唔係啦，係咪？依家梁振英啊夠72、3歲啦，幾有力啊！啊而家做咗南沙港人子弟啊學校啊嗰、那個校董啊。而且領導嗰個學校啊，而家短短2年唔夠就賺大錢啊！而且咧係同一帶一路啊做緊國際都督導嘅大使啊，係時時坐飛機啊，雖然坐頭等啊。 你見唔見到梁振英喺挪威係咪啊？對住嗰啲法輪功啊，喺度追剿啊，喺度口斥啊，面斥不雅嗰個態度同埋嗰個火氣啊！你見到佢啊，邊度似一個70歲嘅老人家？梗係唔似啦，係嘛？有心有力啦，陶生。 所以呢個70歲咧，係劃線為以老齡為由咧，係不能成立。呢個第二係嘛？第三就是、以立法會而家90個議員嚟講，嚇我哋全香港好多人都睇到咧，好多無能嘅平庸嘅霸住個位嘅咧，係冇70歲嘅喎。系嘛？你唔可以咁话70歲啊，就等于冇用噶噃。吓，有啲咧就快70歲，60幾望七嘅咧，好似谢伟俊咧，就越老越有火噶噃。吓，以前佢做西环契仔嘅时唔敢出声噶，一过咗65歲咧，就呢两年啊，系呢个咧就呢个为香港市民喉舌咧，系搞到连李家超咧吓都火爆，几乎将佢定性为黑暴噶噃，系咪？咁所以唔係話事必係70歲咧，係就冇用噶喎，係嘛？只不過今年最新嘅特首施政報告，李家超宣讀嘅咧，就係吸收咗75歲嘅葉劉淑儀領導嘅新民黨所提出嘅太空經濟啊，係呢個重要嘅政策同埋精神喎。咁所以你而家要葉劉淑儀咧係退落，就話咧啊70歲啦，你老啦，你冇用啦，咁佢提出個太空經濟又有用，咁你阿李家超又要採納？你採納咗之後，係咪要阿姐葉劉應該留喺個立法會嗰度叫扶上馬送一程啊？係繼續監督指導咧，係李家超去落實呢、這、一個這個太空經濟咧，係嘛？冇理由我俾一條橋俾你啊，跟住立法會嗰度啊，你就話我老啊，今日彈開，彈開之後，咁嗰條橋係一個老人啊，係最近呢3個月彈俾你嘅。咁如果你覺得彈呢個太空經濟呢條妙計俾你嗰個人太老啦，不適用啦，咁點解你採納咗呢一條橋咧？係嘛？ 嗱，呢个咧不合逻辑，除非咁啦，系嘛？即系有人话俾阿叶柳听，喂，其实醒你噶，唔使做立法会，因为下届你另有任命啊，另有任用，咩任用啊？系嘛？行会啊，行会我已经做到验啦，召集人啦，唔系啊，诶，唔使画公仔画出墙啦，你吓成香港好多人话你肯做嗰、那个，唔系啩？系咪真定假？系嘅，我即刻唔捞啊！嗱，即如果有最新消息，但又唔似，因为如果系咁咧，阿叶柳唔会第一个出嚟咧，系反对话70岁咧系唔应该留任立法会。嗱，如果真系叶柳有得做特首咧，立法会呢个位置绝对唔恨，佢应该笑住将立法会嘅职位啊交翻俾李家超阿姐唔玩啦，啊，因为咧我而家要翻去咧系要练呢个一阳指啊，啊呢、这个哈魔功啊，一灯大师啊，系嘛，同埋单脚咧系玩呢个单杠啊等等，我要咧 keep 住同埋玩埋瑜伽，准备出年啊系出选同你李家超死过系争入闸啊。啊，仲有冇其他嗰啲唔知啊？系咪仲有咩罗淑佩啊嗰啲啊吓？咁咧就应该咧就系叫佢系及早退位咧，然后翻屋企热身嘅。嗱，呢个咧就唔知啦，系咪啊？但系睇落就唔似，或者到呢分钟咧未有消息，咁所以咧就预咗佢仲要做多一届立法会啦。我头先提出呢个三大逻辑问题，系咪系冇得辩驳嘅？系咪够胆咧？你而家或者你揾个人咧出嚟啊，开擂台就反对系咪？所以啊，70岁划线咧，呢、這个理由系非常之可笑咯，系嘛？咁你而家啦，就退出嘅咧有9个人弃选，有5个咧系70，但系有啲咧又未够70嘅，有一个新界北嘅叫张欣宇，系咪只系得36岁？佢所属嘅一个政党叫香港新方向。佢就自称因为家庭原因不再参选下届立法会，咩家庭原因啊？老婆唔俾你服务社会啊，系嘛？咁你要说服老婆啊，系嘛？你嗰个党叫香港新方向啦，你系新血啦，才俊啦，36岁啦，咁你而家话唔捞啦，咁香港咪冇咗个新方向，咪又系喺旧方向嗰度氹氹转，系嘛？系嘛？另外一个叫林素慧嘅，系咪界别啊？新界东南就系37岁。啊，咁嗰个政党叫专业动力，就声称咧回归社工专业角色，攻读博士学位，期望可专心完成学业。咁你当初选嗰阵时啊，唔专心完成学业噶，吓、啊、你选嗰阵时啊，系嗰阵时你放弃社工专业角色，咁而家又回归啊，系嘛？社工专业角色，社工个角色唔够啊，立法会啊嗰个议席啊，系个影响咁大啊，所以呢啲提出嘅理由咧。是相当之三岁细路仔咯，系嘛？啊，你唔好当啲香港啲市民咧系傻咯，系嘛？咁啊，刘少佳咧就话啦，年轻化是必然方向，系嘛？立法会未必会大规模换血，但走向年轻化是必然的，因为要令年轻人参政咧系有前途，系嘛？另外咧，有啲立法会嘅议员咧就话，系嘛？佢话咧考虑到。啊！而家咧就立法會咧係要更新啦，係嘛？咁咧係時候啊，係要培養新人接班啦。嗱、啊，呢句説話我聽咧，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好舒服嚇、啊。我覺得你而家係咪有啲軟對抗喺度諷刺緊啊？嚇、啊，上邊北京最高個阿爺係人都知道佢冇接班人啊嘛，係嘛？修憲之後連任第3屆。是不是你现在说历史任务完成是时候培养新人接班，你是不是影射紧上面最高的那位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变为一个软对抗呢，是吧？因为软对抗的定义都几繁复的，是吧？那所以这个立法会现在提出就有9人退选，但是远离这个叫减少1/3呢是远远未够。现在是90席那个。达标咧，系应该有30人咧系退选。嗱，呢个咧佢自愿退选咧，定系出于西环啊嗰个指示咧就未知。相信未来咧系会陆续有来啦，系咪啊？ 系啊，咁啊，头先你提及咧啲谭耀宗啊，佢哋话咧呢部分议员功成身退，主动让位让年轻人接班，实属好事。咁我好奇怪啦，上一届咧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咧，呢班人咧都已经差唔多70岁，或者已经过咗70岁，点解谭耀宗嗰时唔劝退佢哋，叫佢哋唔好选啊，俾多啲年轻人咧？点解突然间今届啊 先至突然间好似咧叫做灵光一闪啊，开咗窍咁，先知道咧原来年轻人接班咧先实属好事，唔通呢个系突然间发生嘅事咩？咁所以咧见到咧，无论刘少佳又好，谭耀宗又好，呢啲咧佢哋好有趣嘅。我唔可以话佢哋系应声虫，但只系发现咧，佢哋咧永远系即系后知后觉。当上边有呢个信息落咗嚟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出到嚟咧去解话。咁但系咧，永远唔会喺事先咧就会同大家讲到呢个年龄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咁啊，究竟系咪七十岁呢个线咧？我相信唔会讲到明嘅。讲到明咧，就唔使呢班立法会议员自己举手啦。其实而家就系叫做劝退。劝退的意思就是通过中间人第三者呢暗示明示告诉大家知够钟了，大家呢好放工了，落车了。话美其名俾咩年轻人参政呢，这个是废话来的啫。因为如果是愿意俾年轻人参政 ,2019 年香港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多年轻人在区议会里面选赢了的。其实那些年轻人呢就是香港新的希望和新的参政力量。那结果如何？结果在区议会里面 DQ 的 DQ， 跟着呢不被参选的不被参选入狱的入狱，流亡的流亡，整整一代年轻人就会消失了在香港的政治圈里面。那你说了年轻人参政实属好事，这个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和一件很可笑的事呢，陶生？ 当然啦，系嘛？咁而家咧，如果你话要减30人，即系三分一咧，就未达标嘅。同埋咧，如果你话立法会70岁一定要退咧，就70岁唔系咁多个嘅，绝大多数咧70岁以下嘅。咁所以咧，就有几个30几岁嗰啲咧，就据说咧就话要退。咁系咪受到压力咧？咁系咪陆续有来咧？吓，佢哋36岁都退，咪证明啦。唔系话年轻啊就大晒，唔系话年轻就叻晒噶嘛，系嘛？年轻都要退噶嘛，系咪？年轻你立法会里边啊，冇某啲打情骂俏啊，系嘛？咪咪摸摸啊，又话出游嗰阵时啊，夜晚黑啊，系嘛？嗰啲酒店房里边啊，系有少少嘅移动啊，呢啲咁嘅传闻咩？咁嗰啲要唔要退咧？系嘛？咁就唔知啦，啱唔啱啊？系嘛？唔好以为年轻就恶晒，年轻一定正确啊，唔系噶嘛，系嘛？如果不是夏寶龍啊，同埋誰對上嗰位就一定退啦。呢、這個邏輯係唔啱嘅咯。反而啊，裏邊一個叫江玉寬咧，就聲稱話要退，係咪啊？咁咧就話問心無愧咁講，全力以赴，係咪啊？咁咧就全力以赴，問心無愧。咁點解啊？係唔再做多屆咧？係嘛？咁佢自稱四年前就籍籍無名，就想服務社會。選戰期間冇人脈支撐，係嘛？就咧搞到咧就要喊，咁咧選舉當日攞住個紙牌去會展投票站附近咧係拉票，咁既然係咁辛苦啊，咁點解唔再做多屆咧？有啲乜嘢苦衷咧？係嘛？咁就係咪話受到啲政治壓力咧？嚇定係個英國老公唔俾咧？仲有一個就叫做狄志遠，係嘛？咁佢都話唔撈啦，係嘛？就自稱係非建制派，非建制派即係民主派啦。你話民主派咪得咯？你使咩咁鬼鼠話非建制派咧？係嘛？咁又話承諾咧，佢當初上任100日內提出重啟政改嘅議案嚇，咁佢而家就話做唔到啦嚇，承認咧係走數啦，係嘛？咁啊咁走數啦，做唔到唔撈，咁就好正常嘅，係嘛？咁另外咧。吓，仲话香港啲咩希望成为多元社会啊？呢啲唔使谂噶啦，成个立法会仲点会多元咧？系咪啊？多元就多元，系咪？好多议员嗰个就叫多元，太多议员啊就叫多元社会啊。咁咧，而家只系觉得议员太多，系应该咧系减少咯，系咪？咁所以成个立法会而家咧出现一个叫院性政变。嗱，而家苏花只系得9个系远远未达标嘅。吓，系咪到达啱啱齐揼揼系30个咧？咁啊，仲有最后一样，如果你话好似明报咁就咪暗示咧系所谓西环劝退，系咪所谓西环劝退你就一定要听咧？我哋记得啊，喺2届之前這个咧后来嘅特首梁振英咧何尝唔系喺上边港澳版据说系廖辉劝退嘅打力之下，系都要入闸咧，系嘛？嗰阵时咪系咪话堂堂做硬咧？吓，边个入闸都要劝退啦，咁佢就唔听劝退入闸，咁结果咩啊？ 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嘛，有志者事竟成啊嘛，咁人哋梁振英喺上边啊，即系阿爷啊，你哋所称之阿爷劝退之下，人哋咧系不理劝退，迎难而上，咁啊又系做到特首，系嘛？好心你哋啦，如果中间有话系受到咩西环、东环、中环、上环劝退嘅，你以梁振英嗰个做精神啦，系嘛？你自己唔想，真系唔想捞啦。或者老婆在家裡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是吧？說如果你再做多一屆他跳樓了，那這些就難說了，是吧？但其他那些不要口不對心咯，是怎會說不想撈呢？ 不過呢， 想做就做他了，勸什麼退呢？是吧？勸 不退的，怎會不想做？怎會不想做啊？ 勸你退你不退，是不是即是犯了國安法，第二天就拘捕你入送終呢？我相信不會咯，是吧？因为有时啊，嗰个所谓嘅国家，其实都系考特登考验下你，你哋个意志啊，嗰个忠诚嘅啫，啱唔啱啊？系嘛？咁你话你可以对劝退你嗰个人话系嘛？嗱，平时我样样嘢我都会听，呢样我就唔听噶啦，系嘛？点解啊？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国家嘅贡献，如果我而家退嘅话，我会羞愧余生，因为我个贡献未曾够。正所谓啊，扶上马就送一程。对于年轻人，我哋啲老人一定要发挥余热。呢啲系边个讲噶？系江泽民主席讲嘅。所以咧，我哋要学习啊，系江泽民嘅三个代表论，江泽民思想啊嘛，系嘛？70岁退退乜嘢啊？仲有我要排队啊，系得诶轮候呢个叫啊移植器官噶嘛，我谂住活够150噶嘛，70岁即系一半都未够，你而家叫我退场，呢场人生马拉松嚟噶嘛，大把理由啊系可以对你嗰啲所谓劝退嗰啲唔知乜嘢牛鬼蛇神啊，吓句句义正前言驳翻转头啦，系咪先？ 嗱，唔紧要嘅，我觉得退咧有时都系无可厚非或者叫做不能逃避嘅，但系大家记唔记得当年咧，阿董建华咧佢都要退啦，啊被逼退啦，咁佢都要做台戏噶，都要喺立法会里边啊，企喺度嘅时候只脚要蹬两蹬，话俾大家知佢只脚咧唔系几好，咁跟住咧先至咧 脚痛 落台噶嘛，呢台戏啊都要做埋噶嘛，咁而家你哋70岁个个精神爽利。在香港会啊，或者中环啊啲酒店啊，啊行来行去咁啊食饭啊，跟住啊又去旅行啊。喂，如果你哋即系退咗落嚟之后，你哋过住嘅生活咧，龙精虎猛，喂咁样就真系好难睇噶、哦。咁即系兜巴嘴，长你个嘴，即系话俾你听，你呃所有嘅纳税人同埋咧啊选民、哦。仲有，其实即系我会谂翻转头，点解你哋尤其嗰啲后生嘅仲要讲到？自己不连任多多理由，我这个世界上我只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究竟呢、美国总统他决定选择连不连任竞选的啫，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即是重要的位置，一个普通的立法会议员呢其实不用急着表态，无论你70岁又好或者70岁以下又好，你当了自己美国总统的身份去宣布去不去连任，我觉得这件事很搞笑，即是好像呢即是班会主席啊，又或者是图书馆那个、管理员啊，即是你去宣布啊，究竟我下一届咧会唔会出嚟选啊，连连任一样，有啲小学鸡咯，我觉得那个行为，陶生。 所以咧呢、這个不成立嘅，系咪？ 嗯， 即系70岁议员你就话啊冇用啊咩嘢？喂，起码嗱梁君彦、林建峰啊呢啲两三个咧过咗70岁，佢咁多年佢表现好稳健，系嘛？正所谓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宝、啊、起码都老中青三结合啊，是不是因为70岁就一定要落呢？你留翻两三个70岁有智慧的得不得呢？所以这个全部逻辑啊。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还未订阅《风云谷》的，欢迎订阅，拜拜。 你都知道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